选择走的路，不是愤怒，不是疯了，是被灵魂歌手开场训练，有击碎万颗心，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，那些感动了你的歌是最好的证明，你还想坚持什么。节目让人看得想哭，我的那些朋友争先恐后，争着去做努力，急着抛弃自己，你本来是英雄， 购物新体验，南四环花香桥东。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。本市上空转受西北气流影响，天空放晴，风力不大，气温有所回升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：夜间阴转多云，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七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三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穿越时空，去感受生命的律动，去体味那瞬间的心跳，去探悟那人生真谛。穿越午后，带您重现经典，共话美丽的音乐人生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